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壮阔的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:15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莫扎特的第32、35和39交响曲，由马克拉斯指挥布拉格室内乐团演奏。